许贤楚选择潜入109壁垒的时间点，是私人部队筛查货车最松懈的时候，所以许多人走私东西进入壁垒都会选择这个时间点。而此时庆氏财团在这个李氏控制的壁垒里运送军火，就只能依靠走私，所以他搭着走私车进来，就碰到了正准备接走私军火的罗兰。可是这一车军火怕是都可以发动小型战役了吧，庆氏财团这他妈是准备攻打109壁垒了？最让许贤楚难以接受的是，自己都已经黑成这样了，竟然还一眼就被认出啊。刹那间，许贤楚往外面跳去，他一脚踹在罗兰胸口上，便往外面的街道跑去。这时候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还没反应过来，如果不赶紧跑，恐怕等会儿就跑不掉了。罗兰挨了一脚后哎呦一声翻倒了出去，他躺在地上还不忘对旁边怒吼道： 快他妈给我抓住他，必须抓住他，看许贤楚。 只见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立刻拿出装好消音器的枪械追了出去，动作迅捷的犹如猎狗。前面正在逃跑的许贤楚回头一望，差点吓死。他虽然有影子可以挡子弹，但子弹太多了可不行啊。这一刻许贤楚感觉非常纳闷，自己当初也不过是对静山的秘密有些好奇，但自己连封锁圈都没进去啊，这庆氏财团的心眼也太小了吧。一群人在街道里面狂奔着，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也不敢随意开枪，就算装了消音器，可子弹如果击打在地面上仍然会有不响的动静，到时候惊动了李氏财团的作战部队，大家恐怕就只能重新躲回下水道了。罗兰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任小素他们的店铺并不算太远，所以许贤楚他们刚刚跑了几公里就已经到了店铺门口了。此时任小素已经被外面的动静惊动，他偷偷拉开卷帘门往外面看了一眼，结果忽然间一个人影从门口跑了过去。任小素往他来时的方向看去，赫然看到十多名身穿黑色作战服的战斗人员在刚才那人身后追着。等等，这不是庆氏的人吗？等这些作战人员也跑过去之后，任小素拉开卷帘门便看到最后方的罗兰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任小素乐了， 追谁呢？ 罗兰喘着粗气说道： 许贤楚，任小素，你让陈无敌帮我抓住许贤楚，我给你10万。 任小素愣住了，刚才那他妈是许贤楚？许贤楚怎么跑到109壁垒来了？他面色古怪地问道： 你确认是许贤楚？ 没错，肯定是他。 罗兰确认道。任小素牙疼了，帮肯定是要帮，但他肯定不能帮庆氏的人，而且他现在还想帮许贤楚逃跑来着，毕竟这要是让庆氏财团抓到了许贤楚，那自己他妈的怕是要出事儿啊，所以他得帮许贤楚。忽然间宫殿开口说道： 任务，帮助落难之人逃脱追捕。 任小素寻思着，在宫殿的判定中，许贤楚已经是落难之人了吗？听起来还挺惨的呢。他对罗兰说道： 你继续追许贤楚吧，我不掺和你们之间的事情。 说着他就把卷帘门给关上了，压根不管罗兰在外面骂骂咧咧什么。只见任小素到后院里直接翻墙跳了出去，从房顶上一路往许贤楚逃走的方向追去。对于任小素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别让许贤楚被庆氏财团抓住。这时候陈无敌也想跟着出去看看，结果颜六元看向他说道： 你师父让你看好白骨精，你要把白骨精放跑了，他估摸着回来得念3天3夜紧箍咒。 陈无敌一听这个立马就老实了，东富南原本升起来的希望也忽然破灭，他如今逃走的能力还是有的，绳索虽然捆得紧了一些，但费点劲儿依然可以挣脱。可是光挣脱绳索有什么用？他又打不过陈无敌。甚至东富南都怀疑陈无敌会不会是如今最强的超凡者。说实话，东富南很想恢复自由，什么吸血不吸血的， 只要能让他恢复自由，他都宁愿一辈子吃素。就在今天晚上，任小素还跟他好好聊了一次。对方主要的意思就是，之前给他涂的黑药不能白给，他得打工赚回来。怎么打工呢？就是在陈无敌的看管下刷盘子洗碗。东富南当时就绝望，就冲任小素这狠劲儿，跟财团压榨刘明也差不多了吧。他很想问，钱不是罗兰给了吗？结果他这嘴还麻着，根本说不了话。任小素说，如果不说话，那就算是同意了。这一刻，东富南无比渴望自由，但是光有陈无敌就算了，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严六元。陈无敌傻傻的很好骗，如果他和陈无敌单独相处，搞不好能哄住对方，但严六元却惊得跟鬼一样，始终盯着他，根本骗不住。此时此刻，任小素在房顶纵横跳跃的速度已经提升到了极致，短短几分钟后，他便听到了庆氏财团等人的脚步声。他探头看了一眼，赫然发现许贤楚在前面玩命地跑，而罗兰他们在后面玩命地追。只是任小素有点疑惑，按道理说，许贤楚现在的身体素质应该已经超过正常人类了吧，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其实任小素不知道，许贤楚这是饿的，不然不至于跑这么慢。任小素一边跟上一边思考，该怎么做才能既救下许贤楚又不得罪罗兰。等等，自己不是有打闷棍神器吗？下一刻，罗兰看到身旁屋檐的阴影里忽然伸出来一只手，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直接给罗兰给拍躺地上了。罗兰忽然反应过来，这在暗影里开门的能力不是洛心雨的看家本领吗？他愤怒大喊道， 洛心雨，我操你大爷，你要报仇还有完没完了？ 其实任小素本意不是拍罗兰脑门的，他只想把暗影之门开在罗兰身边，随便拉他一下就好了，毕竟现在大家关系好像还不错，而且任小素心里隐约对罗兰和他手下那些士兵有些许敬意。虽然要救许贤楚，但其实任小素并不想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拍脑门这一下纯粹是手误，他这不是还控制不好阴影之门吗？不过能让罗兰以为这是洛心雨干的，那真是太棒了。这姑娘和杨小姐可是坑了她不少次了，如果能让庆氏财团提高对他们的注意，任小素真的不介意多拍罗兰脑门几次。任小素不停地关闭暗影之门再重新开启，顿时间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人人自危，生怕那暗影之门忽然开在自己身边。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一时间，神出鬼没的暗影之门差点把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给拉扯得人仰马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手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别说他们不知道，就连任小素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刻暗影之门会开在哪里。任小素有些感慨，神出鬼没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这暗影之门会出现在哪里吧。不得不说，这暗影之门的能力确实好用，让人防不胜防。事实上，如果洛心雨本人来用，恐怕都用不出这种效果，因为他没法像任小素一样开如此多的次数，所以他开暗影之门向来都是省着用的。而任小素不知道这个，他还以为这暗影之门不耗费精神力。唐周看向罗兰， 老板，现在怎么办？ 罗兰痛心疾首地说道， 看见没，看见没，这都是吃了没有超凡者的大亏呀，你们一个个怎么就那么窝呢？好歹出个超凡者呀。 唐周应道， 我们努力。 虽然被罗兰给嫌弃了，但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反正罗老板就这鸟样。罗兰叹息道， 撤退撤退，再追下去怕是把牛鬼蛇神都引出来了， 老板， 唐周疑惑道， 这许贤楚会不会也是暴徒的人呢？怎么一追他，暴徒的洛心雨就蹦出来了？ 不可能， 罗兰否定道， 看刚才许贤楚那惨样，指定不是暴徒的人。 也是， 唐周点头说道。任小素看到罗兰他们撤退，才终于放下心来，只要许贤楚不被抓住，一切都好说。他望了一眼许贤楚逃走的方向，仔细斟酌了一下，还是追了上去。径山里的那口大黑锅甩给许贤楚，任小素终究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的，毕竟人家也没招谁也没惹谁，就这么成了庆氏财团的天字第一号通缉犯。虽然任小素也是迫不得已，但不代表他能心安理得了。锅肯定还是得许贤楚继续背下去的，但他得给人家点背锅费吧。任小素从房顶上面一路找了过去，等他找到许贤楚的时候，赫然发现许贤楚正躲在一个平房的房顶喘息着，似乎累得不行。他低声喊道， 许贤楚。 许贤楚顿时弹起身子就想戒备，任小素赶紧说道， 我呀，任小素。 这时许贤楚愣了一下，然后脸上一副犹如见了亲人一般的表情啊。 任小素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说来话长，我回113壁垒之后，113壁垒就塌了，迫不得已逃到这里。 任小素跳到了许贤楚所在的房顶之上，问道，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哎，别提了。 许贤楚一脸晦气道， 我本来是打算去112壁垒的，结果112壁垒也塌了，后来我就去111壁垒，却发现那庆氏财团已经把我列成了重要通缉目标。 其实任小素看到许贤楚也有种亲切感，毕竟当初在径山里同行了一路，虽然时间很短暂，但彼此相识于逆境，感情会稍微深一点的。他对许贤楚说道， 然后你就从111壁垒逃来了这里，那你是怎么遇到罗兰的？ 这下子许贤楚都无语了。 我躲进一辆走私车里，那辆车正好是罗兰的胖子运送军火用的。哎，那军火不是用来对付你的吧？没想到罗兰为了追捕你竟然也来到了这里，你可要小心一点，他现在运了好多军火进来。 在许贤楚想来，他是不理解罗兰为什么会运这么多军火过来。在他看来，既然113壁垒塌了，那作为庆氏财团的罗兰应该是回到111壁垒啊。许贤楚不知道罗兰现在回不去庆氏了，回去就得和庆枕一样被软禁起来。许贤楚也不知道罗兰在这个109壁垒已经搞出了许多事情，以及罗兰正准备对付火种公司留下的隐藏人员。刚才他听到罗兰大骂洛心雨的声音，他也知道刚刚跑得那么顺利，应该是洛心雨帮了自己。事实上在此之前，许贤楚都不知道洛心雨是超凡者，毕竟他也没进封锁圈，现在他意识到可能洛心雨也没那么简单。所以这一刻许贤楚下意识的就以为这罗兰走私军火进来是为了抓捕任小素和洛心雨来着。许贤楚担心道， 你们逃避庆氏的追捕也很辛苦吧？ 任小素淡定道， 很辛苦。 你说这庆氏财团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追捕我们呢？ 许贤楚提出了自己心中最大的疑惑。任小素面色古怪， 我也不知道。 这时候许贤楚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来， 你饿不饿？ 不知道为啥，任小素这一刻鼻子忽然酸了一下。 我不饿，许贤楚，你是个好人。 刹那间，任小素都想去找庆氏自首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封信和一叠钱。 这东西你拿着。 许贤楚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这里是5000块钱和一封信。 任小素说道， 你拿着这封信去178壁垒找一个叫张锦林的人，他会给你一份前程。 这是张景林曾经答应任小素的，而任小素如今把他送给了许贤楚。想到那位张先生， 任小素忽然觉得许贤楚这样的人到了塞北那边一定会大放异彩。任小素他们现金本就不多，生意虽然在慢慢步上正轨，但还真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他虽然融了不少金条出来，但任小素不能给许贤楚黄金，不然许贤楚就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许贤楚好奇道， 178壁垒，我正好想去178壁垒闯闯，虽然不知道张景林是谁，但提前谢谢了。任小素，你是个好人。 来自许贤楚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看到这个感谢币，心中顿时复杂了起来。然而就在此时，远处房顶之上有几个黑影正在慢慢逼近。任小素环顾四周，赫然发现他们被包围了，而包围他们的人他一个都没见过。等到那些人靠近之后，任小素在他们的衣服胸口上看到了一簇小小的火种。当任小素看到对方胸口上的火种标志时，心中便是一凛。这段时间以来，任小素已经大概知道火种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了，对方对于超凡者血液的觊觎早就让任小素将这个公司放在了最该警惕的名单里面。之前听说李氏财团驱逐了火种公司的人，任小素还松了口气，因为他担心陈无敌暴露之后会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后来罗兰和杨小锦都说火种公司还有人隐藏在壁垒里，而且今晚竟然还直接盯上了他和许贤楚。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许贤楚低声问道， 火种公司的？ 此时许贤楚对于外界的了解已经明显没有任小素多了。任小素嗯了一声， 小心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专门抓捕超凡者的。 许贤楚愣了一下说道， 原来如此。 说吧，许贤楚便从腰间掏出一把枪来，这枪是他从113壁垒带出来的，一路上基本都没怎么用过呢。虽然枪声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但他们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任小素观察着周围的地形，房顶之间的高度几乎齐平，火种公司的四个人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站定，似乎要将任小素和许贤楚围杀在这里，不打算放跑他们任何一个。今天晚上可能要拼命了，但问题在于他有点不想在许贤楚面前展露自己召唤影子的能力。一个青年笑道， 我们凌晨出手至今没有失败过，不如你们束手就擒吧，省得我们麻烦。 许贤楚迟疑了一下说道， 凌晨出手？现在都快破晓了吧，你表上时间不对啊。 那凌晨的青年明显一怔，他忽然反应过来，许贤楚怕是连凌晨这个组织都没听说过。任小素心说，这是哪来的标货呀，要打就打，在这嘚瑟什么呢。然而就在此时，许贤楚和任小素忽然抬手开枪射击，两个人仿佛商量好的一般，毫无迟疑。清亮的枪声在夜空中向外扩散着，似乎要将这沉睡的壁垒都给惊醒似的。战斗就是你死我活，没有废话的，不需要赋予它什么意义，也不需要考虑后果。当你身涉战斗之中的时候，那你就只需要考虑一件事情，怎么赢。可是当任小素和许贤楚抬手的那一刻，他们各自瞄准的目标竟然同时偏头躲过了子弹，对方竟是一瞬间就计算出了任小素和许贤楚的弹道，而且动作迅捷到了可以随意志做出反应的程度。对方连身体都没有晃动，只是偏偏头便躲过了子弹。任小素的心慢慢沉了下去，难怪对方会说些废话，原来实力竟然这么强悍。其实他也可以根据别人抬手的角度来判断近距离弹道，但如果对方都是这个水平，他和许贤楚恐怕打不过。此时的许贤楚虽然有影子，但他自身体力虚弱，很可能成为两人之中的那个缺口。 任小素看向凌晨的人。之前杨小锦说，火种公司之所以能被罗兰扰乱计划，只是因为凌晨还没到。看来杨小锦是认真的。他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该如何处理面前的困境，但身边那四个人仿佛非常淡定似的，并不着急，这给了任小素莫大的压力。如果真的想跑，他可能还好说，但许贤楚就悬了。而且自己被盯上了，以后就真的没有后患吗？对方原本应该是因为罗兰他们追捕行动才盯上许贤楚的吧，现在很有可能是临时决定抓捕许贤楚，如果自己走了，火种公司恐怕会满地里寻找自己。任小素平静道， 你们带走我们打算干什么？ 为全人类的存续做贡献。你想想，当基因编辑实现突破之后，你们的基因可能成为始祖续存在所有人类的生命之中，这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全人类都会记住你们的。 所以你们都是基因编辑的受益者。 没错，载入史册是多么伟大的成就，而代价无非就是失去自由罢了。 那我如果选择自由呢？ 任小素问道。这时他从衣服下摆撕下一条布来，像是要缠在自己的手上似的，布条在风中摇曳。那青年看着任小素说道， 哼，如果选择自由，恐怕你要付出你付不起的代价。 周围的居民似乎因为枪声醒来，原本漆黑的夜色里，不少窗户中都重新亮起了灯光。任小素相信用不了多久，李氏财团的人就会到来，或者是其他势力。任小素彻底平静下来，他看向青年说道， 自由之代价是自由更加高贵。 这一瞬，原本摇曳的布条不再晃动，天地间的空气就仿佛凝结了一样，不再有风。任小素在心中默念，就是现在。刹那之间，仿佛有遥远的杀机电射而至，但原本说话的青年胸口忽然暴裂，血液在空气中飞溅着，在屋顶形成了巨大的放射型扇面。一枚子弹从数百米外忽然飙射而来，直到任小素都能看到血液在空中的形状时，轰鸣的枪声才由远及近。那鲜艳的血和浓重的夜色相得益彰。谢了。任小素笑了笑，笑得无比灿烂，他对许贤楚说道， 你去对付左边。 话音刚落，任小素便已经朝着右边屋顶跳去。原本四人形成的包围圈已经出现了缺口，这是杨小锦为他打开的生路。没有下一发子弹了，任小素知道隔着数百米的距离，就算是完美级枪械技能也不可能打住高速运动的超凡者，除非杨小锦是神。所以接下来任小素只能靠自己了，因为任小素的动作，整个战场瞬间分割开来。凌晨这边剩下的三个人当中，一个留下对付许贤楚，其他两个则朝着任小素追了过去。任小素没有在房顶停留，因为他要全力以赴的话，就必须在外界看不到的地方，那是他最大的底牌。当任小素跳进一条小胡同的时候，凌晨两人也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当他们准备追击的时候，却发现任小素根本没有继续逃跑，而是以一人之躯将他们两个人给堵在了胡同里面。两人面面相觑，这少年的底气从何而来，竟然敢独身一人与他们两个战斗。小胡同只有三人都宽，而且是一个死胡同。任小素在胡同的尽头打量着这两个归属于凌晨的超凡者。说实话，他还没有正经和其他的超凡者交过手，所以任小素自己也很想知道自己在超凡者里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打过才能知道。任小素从来都不是胆怯的人，如果胆怯也没法在荒野上生存那么久。既然不能抛下问题一走了之，那就把制造问题的人给杀了，这就是荒野的逻辑。那两名超凡者相视一眼，便同时出手朝任小素开枪射击。今晚的计划已经失败一半了，如果再失败的话，他们两个 恐怕也要面对被销毁的命运。胡同两旁都是青灰色的砖石墙壁，任小素没有躲避射击的空间，但只是一瞬间，宫殿内的黑影便已经分离出来，出现在任小素的面前。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与影子的位置在一条直线上完全重合，一枚枚子弹击打在影子上，都像是打入了深海，根本无法造成穿透伤害。只是那一枚枚子弹打在影子身上，便如同打在了任小素的身上，他皱着眉头，忍受着疼痛。那痛觉不停地在四肢百骸里蔓延开来，但越是疼痛，任小素便越是清醒。两名凌晨的超凡者似乎没有想到任小素的能力竟是召唤影子，他们之前围猎过来就是想要抓到许贤楚。庆氏财团通缉许贤楚的事情以及许贤楚的样貌能力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这才导致火种公司对许贤楚的兴趣大增。刚才他们以为被罗兰追捕的那个人是许贤楚，但没想到面前这个才是。他们冷笑着将手枪丢在地上，并各自从腰间抽出一柄长刀。捕猎超凡者这种事情他们最擅长了。忽然间，任小素看到其中一人摘下了自己黑色的皮手套，那手套之内的手掌竟然是一只黑色的爪子。这还是人类吗？难道这就是基因编辑？凌晨的成员笑道：“ 哼，勇气可嘉呀。” 任小素看着这两名超凡者默不作声，他只是抬手在虚空中仿佛握住了什么似的猛力一拔。瞬间，那两名超凡者竟然看到任小素从空气中抽出一柄神秘的黑刀。这是什么能力？两个人皱起眉头来，他们还没见过哪个超凡者竟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你为何有两种能力？ 一个凌晨的汉子皱眉问道。任小素笑道：“ 不是两种，是三种。” 说话间，任小素手腕旁边开启了一个小小的暗影之门。只见任小素提刀朝着暗影之门内捅去，扑哧一声，那说话的汉子正正看着自己胸口冒出的刀尖，以及流淌出来的血液。这他妈是个什么阴损能力，竟然能当面在背后捅刀子？凌晨仅剩的成员顿时愣住了，这一幕完全出乎意料，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边竟如同儿戏般的减员了两人。下一刻，影子便如同一列火车般凶猛地朝着他冲去。只见这凌晨仅剩的超凡者忽然跳跃而起，他竟是要直接越过影子来杀任小素。可是还没等他从影子头顶越过，这名超凡者便看到地面上的影子也一跃而起，他一脚朝影子踹去，可影子毫无畏惧地硬生生扛着这一脚抓住了对方的脚踝。钻心的疼痛从这名超凡者的脚踝处传来，席卷着他尚且清醒的意识。那影子如同铁钳般的手掌像是要直接将他的脚踝捏碎似的，咔嚓一声，他惊恐中发现自己的脚踝竟然真的被捏碎了。要知道他们的骨骼与肌肉强度比大多数超凡者都要强上许多，寻常战斗中他们才是最皮糙肉厚的一方，可现在形势忽然逆转。那如同鬼魅的影子能够直接挡住子弹也就算了，竟然还能徒手捏碎他的脚踝，这得是多么恐怖的力量。而原本还在小心警惕的任小素也愣住了，这么弱啊。影子在捏碎对方脚踝之后并未停顿，他扯着对方破裂的脚踝将对方狠狠地拉了下来，双方在空中不停扭打，彼此的动作都快到拉出残影，那强大的动能仿佛让空气都能燃烧爆裂。影子与凌晨的超凡者全全都垂在了对方的身上，可那超凡者忽然发现自己被垂得吐血时，对方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这顷刻间他连使用自己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当双方落地的那一刻，影子率先双脚沾地，只见他毫无停歇的顿时双脚发力，将那名超凡者抓在手中朝胡同的墙壁灌去。那墙壁轰隆一声竟是被砸得皲裂开来，墙壁上的裂痕犹如蛛网般恐怖， 而那名超凡者在墙体中就像是一幅被挂上去的画。还没等他清醒过来，却见影子骤然小撤一步，整个影子的躯体弯腰弓步，等他再次发力时，犹如炮弹般的以肩部为施力点，狠狠地撞在了那名超凡者的胸口。超凡者的胸腹迅速地塌陷下去，可见这一撞之力有多么的恐怖。任小素刚准备松一口气，可是忽然间他身后的空气如水面一般波动起来，他豁然回头看去，隐约间任小素发现那竟是一个超凡者正提刀朝他挥来。原来凌晨来的不止四人，竟是还有一人依靠自己的超凡能力躲在暗处。 还有完没完？ 任小素冷声道。他的腰部肌肉突然凝结，整个人仿佛有一条轴似的反身挥刀，钢铁般的意志在空气中轰鸣。这刹那之间，没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除了任小素自己。当的一声，凌晨的超凡者惊愕地发现，他平时赖以战斗的刀在那柄神秘黑刀面前犹如纸片一般应声而断。紧接着他便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胳膊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断裂的胳膊处犹如有一个泵似的，将他的血液一点点抽离喷射出去，原本半透明的身体顿时在空中显露出来，无所遁形。黑刀的锐利程度早在任小素斩杀实验体的时候就得到了印证，那座脑海中神秘宫殿赠予他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让他失望过。紧接着任小素腿上骤然发力，他整个人向前以巨大的压迫感冲撞过去，还没等对方回过神来，任小素就已经手持黑刀将地面上的敌人硬生生地钉死在了胡同尽头的砖石上。任小素把黑刀从墙与尸体中抽了出来，那具尸体因为没了支撑于是倒在了地上。此时胡同内像是被血染过一般，任小素默默地站立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凌晨的人好像也不怎么样。正所谓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竟是几个250，这么弱的超凡者三打一还被反杀，也不知道一开始有什么好嘚瑟的。任小素收回影子，重新爬上了屋顶，只见许贤楚正坐在屋顶剧烈喘息着，而他的对手也已经彻底死亡，连脖子都扭曲得像是麻花一样了。任小素看向远处的一栋高楼，对那边挥挥手，然后他对许贤楚说道， 先去我们那里洗个澡换身衣服吧，想去178壁垒也得吃顿饱饭再出发。 许贤楚感动道， 谢谢。 来自许贤楚的感谢加一。 这一刻任小素真想对许贤楚说，要不你留下吧，每天说一声谢谢就行。但此时许贤楚紧接着说道， 但我不能在这里停留了，今晚这战斗过去搞不好整个壁垒都会封锁得更加彻底，到时候我再想走就不现实了，所以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 任小素惋惜道， 不再等等吗？ 留下来只能拖累你。 许贤楚情真意切地说道， 任小素，我们有缘再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我们有缘再会。 任小素想了想点头道， 也许会在178壁垒重逢，保重。 说完许贤楚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至于他会用什么办法离开壁垒，这似乎对许贤楚这个曾经私人部队军官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此时街道的远处已经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看样子壁垒里的人马上就到了。现在任小素真切希望这壁垒里的各方势力赶紧打起来，到时候大家把狗脑子都打出来，就没人有精力来在意他了。等任小素他们离去之后，壁垒里秩序司的治安队才姗姗来迟，他们很快将现场封锁起来，并迅速派人通知李氏财团。战场里的战斗痕迹随便一看就能辨认出不对劲来，这可不是普通人的战斗， 而是超凡者之间的厮杀。而且几名死者衣服上的火种标志，让秩序司的人明白，这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的事情了。事实上，秩序司的人也知道最近不太平，被血洗的第四精神病院，火种公司因抓捕超凡者制造出来的爆炸。这几件事情综合到一起，傻子也都知道，想活命的话，最好别乱掺和。要知道，他们秩序司里都是普通人，配的枪械还都是小口径，这玩意儿管管普通的小偷还行，这要遇到超凡者，他们肯定死得透透的。远处高楼的顶楼，杨小锦刚刚把枪械收了起来，洛新宇在他旁边扶着栏杆好奇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虽然这不是凌晨小组的主力，可那小子杀人杀得也太轻松了吧。我们之前对他的评估是不是太低了？ 杨小锦看着远处的战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我之前还以为他的战斗力并不算高，没想到竟然能以一敌三。虽然没有看到胡同里的战况，但许贤楚只面对一个人的话，那么任小素面对的一定是三个人。 五个人出来行动是凌晨的标配，他们向来喜欢以多打少。 洛新宇百无聊赖地说道。 结果这次不小心翻了船，估计他们这次之后就该明白一个道理，在超凡者的面前，数量已经不足以抹平绝对的力量了。 我原本是想给他打开一条逃生的路。 杨小锦也有点意外， 没想到他的计划竟然是杀光凌晨这组人。 这小子杀性很重的， 洛新宇说道。 进山路上你看他眼神就知道了，但凡有威胁的，他都下意识地想要以绝后患。荒野里走出来的超凡者向来比壁垒里的狠一些。 杨小锦说道。 这算是生长环境所致吧，他也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洛新宇好笑道。 你急着替他解释什么啊，现在这小子自己就很厉害了，他身边还有一个战力未知的陈无敌，这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小团体了。我们要不要把李氏和你们杨家的注意力引到他们身上去，好分散一下注意？ 他们只是想在壁垒里好好生活，没事别给他们招惹麻烦了。 杨小锦平静说道。洛新宇大笑起来，其实他也没想真干什么，就是想试探一下。杨小锦淡定道。 有点古怪啊，到现在竟然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能力。 洛新宇好奇道。 你不知道他的能力是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 杨小锦瞥了洛新宇一眼。 你们俩关系那么好，他没给你说过吗？ 洛新宇低笑道。 同桌嘛，一个是学委，另一个还是班长。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李氏的作战部队快来了，走吧。 好吧好吧。 洛新宇开启暗影之门，带着杨小锦从天台上一闪而逝。今晚就连杨小锦和洛新宇都刷新了对任小素的认知，他们猜到任小素是超凡者，但他们没想到任小素会这么强。任小素与凌晨战斗的时候，总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他感觉凌晨很浮夸，明明没有多厉害，结果非要装得飞起。但其实啊，这中间是有误会的，对方其实还挺出名的。要知道这支作战小队早就成功抓捕过三名超凡者了，平日里这支小队已经算是火种公司第二梯队的主力了。当天晚上，李氏财团一反常态地忽然对整座壁垒进行戒严，而且在这关键时期，他们甚至直接下令宵禁，晚上十点之后出门的居民一律当作罪犯抓捕。原本李氏财团是不想分散力量的，他们想要全力保护研究成果，毕竟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可是这壁垒里出事的频率越来越高，就算再能忍，这时候也坐不住了。事实上，罗兰他们这边不断地搞事情， 本身也是想让李氏财团这边焦头烂额，最终把力量分散出来。而任小素他们今晚的战斗让李氏彻底爆发了。天还未亮，便有大队士兵在街上巡逻，发现可疑人物还会上前盘查。私人部队和秩序司已经全面停止休假，李氏的作战序列也投入了三分之一，整座壁垒忽然像是要打仗了似的，那根原本松散的弦紧绷了起来。任小素在店铺里感受着外面紧张的氛围，整个壁垒里仿佛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气息。清晨，任小素重新检视自己脑海中的宫殿时，赫然发现关于帮助落难之人逃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任务完成，奖励 1.0 力量。 这是久违的身体素质奖励了。夜里与凌晨战斗的时候，任小素就已经意识到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了。一场战斗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实力就是力量与速度，当力量与速度形成碾压的时候，对方可能连超凡能力都用不出来。而影子的身体素质是任小素的两倍，这等于是一个力量与速度的放大器。任小素的身体素质越强，那么影子就会更强。任小素的力量加一，那么影子得到的加成就是二。如今任小素的力量达到了 8.5， 敏捷则是 5.1。 如果现在他面对凌晨那两个超凡者，恐怕会更加轻松。不过他清楚地记得，昨天与许贤楚分别的时候，这任务都还是未完成的状态呢。看来如今许贤楚已经彻底离开109壁垒了，所以宫殿这时候才判定任务完成。可以前不都是只要有个态度就算是完成了吗？这次为何特殊起来了？难道是自己让许贤楚背了锅，搞得宫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